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快速街头英雄旅程》第六季。 欢迎收听《快速街头英雄旅程》，我是伟嘎， 我是希姐。 我是兰诺斯， 好，这是我们第六季的不知道第几集了， 第五集， 第六季 第五集， 三次啊，一次录三集，真的好累哦， 好满足哦， 大满足，超疗愈的。 一想到九月份全部都放假，就好满足哦， 真的，跟涂鸦跟疗愈一样，就是很满足， 对啊， 满满的。脑袋里面满满的， 有一种先把班做完之后就休一个月了。 哎，你们是属于喜欢先苦后甘的人，先甘后苦的人？ 我是喜欢做十四休六的人。 十四休六，那你会喜欢先做十四再休六，叫什么？ 但是不管怎样，你休完六再做十四，这也是另外一个循环，看你切割在哪里。 对对。 我觉得很难拿捏要先苦后甘或先甘后苦，因为我想分享我的小故事。 好，请说吧。 就是在幼稚园的时候，大家对幼稚园的印象还有记忆吗？就是大家去那个教学，那时候我们去，真的假的？ 啊，你请继续。好， 那个 当背景音。你去校外教学， 就是我们去校外教学的时候，你们猜我们去哪里？我们那时候我觉得去统一的面包工厂很远，就已经是非常远的校外教学。后来才发现它其实好像在林口还是在哪里而已。统一面包工厂，湖口吗？阳明，台北市啊。 我用台中来想，好远啊。台北应 该就还好。那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好远啊。然后呢，因为我是幼稚园班的班长，然后我们每个人走的时候呢，都会有领到一个面包。然后那个阿姨又看我，就是可能我小时候长得很可爱吧，然后她就是多给我一个巧克力面包， 真的哦， 就给我一个巧克力面包。所以我有一个菠萝面包和一个巧克力面包。那时候小时候当然很想吃巧克力啊，但是在车上的时候，老师就说好，那现在大家可以开始吃面包了。所以呢，大家就把面包打开了，有两个，我要先吃哪一个呢？我就先打开一个我比较不喜欢吃的菠萝面包，然后刚好有一个小朋友在五秒之后就大哭了。原来他一拆包装的时候，我觉得那小朋友的手掌还没有发育得很完全，他把面包掉到地上，对。其实掉到三秒，现在都还可以拿起来吃嘛，对不对？可 是 他就只顾着哭， 想法， 他就只顾着哭，他不拿起来吃就算了，他就跟老师讲说他面包掉了，拿起来吃不就好了吗？老师就说，那谁愿意把面包分享出来呢？全车的小朋友，只有我有两个面包，你说。 不让座是一个很坏的次文化哦。 在当下我真的觉得，对，我应该要把面包拿出来，但是我很委屈，宝宝很委屈。 那你有给他你不喜欢吃的菠萝包吗？ 当然没有，因为菠萝我已经咬了一口，因为我想赶快把菠萝吃完，吃巧克力面包。 Oh my God， 所以我已经咬了菠萝面包。在那个短短的十秒之内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我还要，然后我就举手，我说老师，我的巧克力面包。可能我没有讲那么多话，因为小朋友可能就是还曾经在伤心当中，我就只好把我巧克力面包举起来，老师就懂我的意思了吧。所以在那时候我就知道，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会留在最后。 哎、欸，我先回问个问题好不好？然后那你给出了你的面包，同学有觉得你是英雄吗？ 我不管他们怎么想，当下我不会知道他们怎么想，因为那个时候 就算他们这样想，现在过了30年，就算你那个时候的行为多么英雄，也没有人在乎， 没有人在乎啊。只有我自己 还耿耿于怀。不要这样子想，搞不好那个小男孩后来成了蝙蝠侠，他会说人人都是蝙蝠侠，即使是在一个小朋友面包掉地上饥寒受冻的时候，提供一个面包给他，那个人就是蝙蝠侠。 我当下真的觉得说，啊，不管了，以后我要好吃的先吃，绝对不要留在最后。 真的，大部分很多事情我可能会喜欢先苦后甘， 但关于吃这件事情，我一定都会不，我会把那个肝留在中间、 啊、中段， 因为男生的我当然是马上不想看到他、嗯、但是如果你把好自己最喜欢吃的最后才吃的话，你可能已经饱了。 哦，我懂你的意思，所以要先吃，但是你要留一口，因为在最后一口你要吃它，这样才会把最好吃的最后好吃的味道留在嘴巴里面、哦、 然后吃完那个最好吃的那个，因为你还有一些剩的嘛，你就要把它当好、哦、这是另外一餐再吃，告诉自己这是一个新的开始、 哦、蛮不错的。 对， 那我还可以分享两个。 好，请说。 卤肉饭的卤肉，你们会把它全部搅拌在一起再吃吗？ 我都把 我要看那个碗的大小，因为有些碗太小，你一搅开那个肉都全部掉到桌上啊，就不能搅了、 哦、所以你必须要先吃两口饭，然后再把它搅开。 对对对对， 我本来的做法、啊、不管是吃稀饭加肉松还是吃卤肉饭，我就会用筷子先把它全部搅拌均匀之后再吃，包含稀饭上面的肉松。直到有一天我的长辈跟我说，这样的吃法会让食物变得很不好吃，我才惊觉，对耶，那个肉松都泡湿了怎么会好吃呢？那个肉松都搅拌完之后非常均匀，你也不知道你在吃饭还在吃肉，会变得很不好吃。所以我后来就 看起来不好吃吗？ 看起来不好吃，实际上我也觉得比较不好吃。 真的吗？ 就是不管是吃什么，就是你就是要有甘有苦，就是吃白饭、嗯、哇，整口都是白饭，哎、欸，下一口满满的肉燥，肉燥7:2、7:3、1:9，每一口都是惊喜啊！ 所以拉回来那个放假，如果说一次放一个月的假，还不如中间有去上班、嗯，这样放假才会放的有点甜美。 对对对，或许我刚才原本的想法是错误，因为我没有这样操作过。嗯，那第二个分享是，刚才蓝豆是提到他小朋友时期面包掉地上的事情，让我想到我高中时期和一群国中朋友一起出去玩，然后我和另外两个同学非常热心的说要帮大家买早餐，我们大概一行人是15个人。那我们就说好，我举手自愿帮大家买早餐，我们就去买了15份的蛋饼，装在塑胶袋里面。然后呢，回来的途中呢，袋子洒了，有2个 哦， 两个蛋饼呢，就这样直接掉在柏油路上。 那有那个3秒原则吗？赶快捡起来。 没有，我们三个就是我们傻眼，愣在那儿。后来我做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决策，我用手把蛋饼抓起来放回塑胶袋里面，再把塑胶袋丢回大塑胶袋里面，跟另外10几个蛋卷蛋饼拉拉、欸、我自己都不知道哪一个是掉在地上的。然后上了游览车之后，大家来吃早餐哦，快点来拿哟。 其他两个人就受伤， 但是我觉得再怎么样柏油路真的有点脏，一定会吃到一点沙沙的沙粒。 那两位目击证人你怎么处理啊？ 两个人目击证人觉得他们觉得是好方法，很公平啊。 对， 就一定会有两个人是受害者， 包含你们三个都有可能。 对，我们都有机会中，但是当然对我们三个来说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利基啦，因为我们毕竟是知道它大概长什么样子，但是喇喇之后还是有点难分辨。 那全班同学，你有没有他说，哎、欸，同学，这有2个蛋？ 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就没有对外做公告， 资讯不对称， 资讯不对称的情况下，哎、欸，顺利圆满的完成了这趟旅程，没有任何人抱怨早餐有任何的问题。当然，他可能回家落塞，我们另当别论。但是蓝豆丝的故事让我回想到了这段旅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？ 是一样的吗？这两个故事是一样的吗？ 不太一样，但都有加害者和受害者啊。 东西掉在地上， 都有东西掉在地上， 马上捡起来。可是问题是，那个小朋友不马上捡起来，顾着哭，你这样觉得这样对吗？ 但他把他捡起来，然后他跟他自己拉一拉，他一选一，他这样会比较开心吗？ 至少他不会有被害者出现。 哦，你是受害者，你是蝙蝠侠，你是 那个 好 正义的化身。好了，我们这集上要聊什么？跟这完全无关、欸、 对，完全无关。 我们要聊开车的文化。 嗯 啊， 开车所产生的一些文化， 是次文化吗？ 开车本身好不算次文化，但开部分的开车行为可能是次文化。 嗯，好， 那我们等一下回来。欢迎回来，快速接受一种节目，我是希杰， 我是蓝豆丝， 我是伟刚。 哎，说到开车啊，我们三个人都有开车嘛。 嗯， 对啊，算是有开车的经验。 对，那你们觉得开车啊，是不是有一些次文化？比如说，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，我觉得有一个比例很高的台湾人开车的行为，它是一个次文化。之所以说它是次文化，就是因为它是违法的。 它是违法什么呢？ 它是违规啊。 违规的 就是啊，不打方向灯，切换变换车道或转弯不打方向灯，比例真的非常非常多。我有一天很无聊，因为我上班的时候都会经过一开始都会经过一个路口，我要左转，然后接着呢，因为我对向的车嘛，他们有可以选择直转或右转嘛，对不对？那他们如果右转的话，他们如果有打方向灯，那我就会知道说，哦，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左转过去。但很多车都不打哦，就有一天我就心血来潮数了一下比例，发现大概就是二分之一的人不打方向灯。 哇哦！ 有可能是因为我家这个地方的人比较没水准，所以比例比较高。难道是那个地方是天龙国的龙心？ 龙心， 乾隆心， 龙脑，龙心， 马英九， 龙首 家。所以那边的人可能水准比较高。不过近年来，我好像发现水准有变低一点， 也是不爱打方向灯。 不， 就是、奇怪的。 我觉得可能跟水准没关系，也许他们都韩国来的呢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哦、因为某些国家它变换车道，它是不打方向灯的。 不，他们法规上面还是要求打方，但是他们因为一些人的行为导致他们不想打方的、 因为是开车次文化的关系啊， 一种次文化、 就是开车所衍生出来驾驶之间和驾驶之间说好的暗语。 那我解释一下韩国为什么有些人不打方的，好不好？ 请说吧。 还是要蓝豆丝来回答？ 不用，来让你发挥一下吧。 好，对啊，我韩国的朋友告诉我的哦。我有分享给蓝豆丝，就是他说啊，因为我一天就到韩国，我很好奇，韩国人跟台湾人是否一样没水准，开车喜欢不打方向灯。那我就问了他这个问题，他就跟我说，哦，台韩国人啊，也是不太打方向灯。哎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他就说，那是因为啊，我们国家的计程车啊，有些啊，看到你打方向灯。他呢，接着就故意给你撞 哦， 他知道你要你的动下一步的动向，所以他就故意给你撞，然后就跟你收一些那个擦撞费。 这就是碰瓷啊，在中国就叫做碰瓷。 碰瓷的。所以呢，他就跟我们解释说，所以啊，在韩国路你跑，你们要换车道，旁边有计程车啊，最好是不要打灯哦。 原来是这样，哎。那你们有没有看一部电影叫做《史密斯先生》？ 有啊，《 史密斯先生》他里面呢也是相当的，他自己本身是很火爆的人，但他相当的遵守交通规则。那他就他是杀手嘛，到处杀人啊。那他看到前方有车不打方向灯啊，他就一直碎碎念：为什么不打方向灯？拨个手指这么简单，为什么不打方向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就用手枪把对方的后照镜啊。方向灯，然后打爆， 然后说你不需要这种东西，因为你不会打算用的，不需要。 这个导演，这个很显然跟我是同一个人， 他显然是深受其害，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想法放到剧情里面。大概就是这样吧。 我也常常觉得说，为什么连播一下这么简单的东西都做不好？ 动个手指很难吗？ 你还会什么？连这么简单的动作你都做不好？ 那我想一下，想问一下各位，就是两位， 屁股你也擦不干净， 屁股 连巴掌都不会打的人，擦屁股铁定也是不干净，所以他屁股上现在一定有屎。 好，七姐现在有点生气，需要安抚系女孩来说说话。 哎，安抚系女孩都 是我吗？ 请发言。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们说你们开车变换车道会打方向灯吗？那你们会打了方向灯之后间隔多久再变换车道？ 第一件事情是啊，我并不是每一次变换车道都会打方向灯，我也是一个视情况而定的人啊。 那所以你、那如果你有打方向灯的话，你会多久才变换车道？ 通常会等个5到10秒，因为我本身有出车祸惨痛经验，所以我现在打了方向灯变换车道都会等很久，而且我变换车道都会很慢的变换车道，可能又会造成另外一种困扰，但是有变得比较保守一点。 那希姐呢？ 1.5秒左右吧。 不， 你根本让人家没有反应的时间呢、 对，就是我要说的，维刚其实5到10秒是有点过长、 啊， 人家后面的车子。 我说错了，我不是1.5秒，我是看距离，我不是看时间的。 不， 因为、 我们等一下再解决你的部分。 你先听我回答一下。 好， 我记得在考道路驾驶的时候，他有说在红绿灯前方30公尺就要打方向灯。 30公尺除以时速60的话，大概不到1秒吧。 还有那个师姐，我们不是现在说变换车道吗？ 对啊，变换车道还是哦？你是说变换车道还是 变换车道？ 啊，变换车道，变换车道是边看边打。我是看右后方没车的时候，我才会打方向灯，然后转到右边。 右后方没车，你打方向灯要给谁看呢？ 给那种有可能会突然插出来的。 好，那如果就我刚刚5到10秒来讲的话，我觉得虽然5到10秒真的很保守，但是一定会造成你正后方车子的困扰。 真的会， 他不知道， 我很讨厌那种， 就是打了之后不出去， 不知道在干嘛的。 可是5到10秒是不太，但是那个，因为希姐我本身有幸坐过他的所驾驶的车子，我觉得他是手一打下去就切出去了， 边打边转。我还有看过，我有看过他已经变换车道完 成才补打的吗？ 补打。 我吗？ 不是，我不是说希姐，我说我有看过有这样子的驾驶。 对，我觉得 他是在换一个心安的。 我还有看过一种，就是他明明是要右转，就是他打左转。 哇哦， 我那个真的很 over 哎， 次文化中的次文化了。 所以开车保持那个安全距离是非常重要的。 有些车是他打完左边方向灯，他已经贴到整个线道最左边了。他还持续的维持那个左方向灯好久好久好久。 那我想要延伸刚才的问，就是左转的话，要算30公尺前吗？然后我刚才简单的心算了一下，30公尺， 30公尺很长， 时速60的话，大概是就3秒钟而已，3秒就完成 了，那就是3秒了。 对，那我个人呢会抓300公尺、200公尺，比如说我要回我的公司， 那很长哎， 我要回我公司的那段路的时候。因为车速非常快，都70到80那个路段。那在我要转弯那边有一个照相机，对，那我通常会抓200公尺，就是预打左方向灯，让在我后方的所有车辆都靠右。 我懂维刚的意思。 对，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， 就是那个路， 因为我也会这样。 对， 就是那个路， 就是要考量，是考量后面的车。像我回家的时候，从中央拿下来。然后右转，经过一个桥，就是最后在我家路口的时候要左转。那个地方车流很大，有3个线道，那我一定是因为我要左转，所以我要站最左边的那个线道。我只要一过那个路口，就是他前一个路口，我就立马打方向灯， 让后面人知道。 因为那个路被挡到了，真的会很干，所以我会让他们知道，我等一下就知道转。你可以趁现在还来得及，把它切到右边的车道。但是我刚刚稍微查了一下嘛，你要200公尺，你知道一栋楼是3公尺高，200公尺 相当于是十 两百公尺，我们用刚才的方式来算，可以打方向灯打大概十八到二十秒。时速如果是七十的话，大概可以缩到十五秒，就是我打了、方向灯打了十五秒。 我也是 了解是有点夸张，但是因为我本身车祸有过非常不好的经验，所以我宁可让人家讨厌我，我也不要就是那样子有人知道的。对，但是我偶尔还是会忘记打方向灯，偶尔 哦， 偶尔我的状况是这样。那除了方向灯之外，开车还有什么行为属于吃文化呢？ 就是跟人家道谢，驾驶之间和驾驶之间的道谢，这也是一种文化吧。 比如说会车吗？ 就是他让你， 先转，或是说他让你插队。比如说变换车道，大家都在塞车，但他可能下一个路口要切出来，但是你就让他默默的移到你前面去，就是让他好要右转，或是下一个出口他要出去。可是因为大家都在塞车，必须有人在排队嘛。还是在缓慢前进中，那没有空隙可以让他插出来的时候，他一打方向灯，在他是斜后方的驾驶让他的话，那他过来的时候，他就会跟你道谢。但是要 用怎么道谢呢？ 在台湾可能就是举手，因为台湾不是有一个规定说，你的那个玻璃贴就是防太阳的那个贴纸， 不能太黑， 不能太黑，所以有可能你是可以看到对方驾驶是举手。的状态，然后或是摇下，对，摇下车窗也 是 一种。 我以为是把车停好，开门向对方道谢完。 这也太 over 了， 因为塞车嘛，所以你基本上是有时间 外分。车流还是有在走的，然后有可能是摇下车窗就比个手势，他们就会感受到说、他在跟他说谢谢。然后在日本呢，是闪双黄灯。 闪两下、 对，闪两下就叫道谢。我觉得这个文化很棒，很漂亮。 还有一种，我听过是超级轻按喇叭一声 啊、也有也有， 但那个力道很难掌握。你本来想要 对，别人以为你在呛， 但是不小心力道过大，面砰砰。 可是因为如果当下没有什么事，人家一定会知道你在说谢谢，除非是有发生什么事情，那种叭的那个声音听起来自然感受到出来就是不一样。 了解。那有我有一个我自己的次文化，仅限于我，就是我如果我没有犯任何的错，被后面的人拼命的闪大灯，我本身并没有犯任何错，比如说高速公路我开到109。而且我们不是占用内线车道，我是在中线车道。那他大可走内线车道离开，但是有些车主他不知道在想什么，他觉得中线车道也要开到160，所以他就在那边拼命的对每一台车子闪大灯。拼命的对每一台车闪大灯，而他闪到我的时候呢，我会用我的手指比出那个不礼貌的手指，对。后方，因为你刚才有说嘛，就是那个 对后照镜可能看得到， 不能贴得太黑嘛，我就会对他比出那个姿势，并且减速。 那你觉得他有看到吗？ 我才不管他有没有看到 啊、但是减速他一定知道，因为你有刹车灯。 对，而且我还有搭配手势。 哇！ 他通常就会从内线车道离开。这是我个人的次文化。 可是对于闪大灯那种事情，有时候我都会分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在闪大灯，因为现在车子高低落差很大，你知道吗？ 好消息， 天光效果。 好消息，就是有一些人喜欢用那个卤素灯泡的、据说现在要开罚嘞。 可是怎么罚？是叫你哎、来，你过来，你用了卤素这样子。可是问题是，在路上要怎么拦下来？还是就是照相？ 不用啊，就是有警察临检的时候就检查一下。 警察的工作，你不要太紧张，不关你的事啊，反正你也没用嘛。 也是啦， 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用。 摩托车是也算吗？机车也算吗？机车也不行吗？ 当然喽。 平衡车呢？ 平衡车没有了。 平衡车如果装卤素灯泡啊，快就没电了。 那个，刚刚说的那个，我有经验的。我的处理方法，我除了没有比那个中指以外啊。我也会故意减速的，就是你想要快，因为我已经没有错，但是你今天来挑衅，我反而会想要让更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。 得不到， 才是最痛苦的。 对，然后他就会自己，我还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因为他有可能超车之后，他会想要督你一下，你记住一定要比他更早要下车窗，而且要比他更早摆出一种凶狠的脸瞪着外面， 煞气。 对，然后他就会走了，这样子。 这算是一种好的次文化吗？ 不是很好，但是我觉得很爽， 很疗愈哦，符合上一集的主题。 对，很疗愈。但我知道蚕豆丝会这样。蚕豆丝，你要不要说说你会怎么样？ 我想想看 哈，你会 基本上我就跟你说，闪大灯有时候我分不出来它是不是闪大灯，我只是觉得它车子可能比我高，所以它的灯泡本来就是会闪到我。 如果你很肯定它在闪大灯， 如果很肯定哦。我会想说，是不是我车子哪边门没有关好？因为你知道，有时候那个不是，有时候你 长按喇叭， 这个社会好良善哦。 而且万一他是提醒我们开大灯呢？ 那你有开啊，你什么都做啦。 对，所以我会先检查一轮之后，想说是不是 逼很近的，逼 车逼很近， 嫌你开太慢。 他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讲啊？我会觉得他是 有在跟你讲这句话， 太天真了。 他就在跟你讲说你太慢了，你太慢了，你太慢了，你太慢了。 可是他如果别道可以去的话，他就去别道就好了。 他 如果真的要做到这个份上的话， 他就是 第一个 抱着教训你的想法。 我不会有不礼貌的手指，但是我也不会故意刹车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不会拿车上的人还有我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然后再来是，我也不会把车窗摇下来，我就继续等速前进。 等速前进， 他是等速，我们两个是减速。 等速前进也蛮疗愈的吧？ 就继续维持等速前进，看他可以逼到什么程度。 那还有什么次文化呢？没有啦，累了。 不管了。等一下第三段我们就来结论好了。这集我们只有三段。好不好？ 开车的次文化， 啊， 因为我们是连路三集。 那我想分享一下英国的那个路上的文化。 好啊，下一段给你吧。 好， 好，好，休息一下。欢迎回来，我是伟刚， 我是希姐， 我是蓝豆丝。 Your time， 扫地的蓝豆丝， 是我啊，对。 刚讲， 我想分享一下那个，因为在英国啊，我第一，因为他们其实平路很少，就是不要说都市区，伦敦当然不算，伦敦是市区嘛。那其他的乡镇的路呢，都是一般的石子路。就是柏油路比较少，都是石子路，就是那种砂石车的走的那种路。然后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，就是 roundabout， 就是圆环。他们的十字路口就是圆环。 圆环是很好的设计，我有看过 类似的文章。对，然后没有红绿灯，他们是没有红绿灯的，所以你等于前方50公尺，你就会有一个圆环。然后那圆环可能有5个出口，你就要先进入圆环，再右转，再直走，再斜转或是左转，都要靠那个圆环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非常厉害，就是他们在进入圆环之前，第一个一定要减速。所以对于用路人，那个路人要过马路来讲的话，他们的红绿灯是为了路人用的，而且通常他们不会在到圆环才设置马路口，一定是在前面一点点就会有斑马线让路人走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圆环来讲的话，我觉得第一次就觉得大开眼界，就是到处都是圆环，然后没有红绿灯，没有在旁边弄什么电线杆，然后那个会闪灯的东西这样子。 在美国啊，也是类似的，就是看到 stop， 看到 stop 就要完全 静止。静止一秒也好，再走，一定要。 但是你不能这样，如果是以我们亚洲人的个性， 一定是减速， 慢慢滑过去，这样子就是 不行的， 不行，一定要看到 stop， 完全 stop。 闪光红灯你们遇到的时候会真的会停住吗？ 不会啊， 闪光黄灯哦，就是减速慢 通 过啊， 闪光红灯， 闪光红灯、 啊、停车再开、啊、 灯是哦， 对啊， 要停停下来哦， 我会几乎停下来或停下来， 因为有上新闻嘛， 对， 发生一些不好的案例。 哎，那我知道你刚刚说到亚洲，澳门这个地方，你有没有印象？我们曾经一起去过， 没什么印象，你说吧。 它那个地方蛮特殊，就是它也是很多地方都没有红绿灯哦。 嗯。 然后，但是它在闹区那种赌场那种地方就会有，或者是他们的那个市政那边。嗯。 不过在那个，请说。 那边的计程车司机开车跟赛车一样，哦，非常恐怖，很有趣的一个经验。 我是有在网络上看过影片，就是。整个路口非常的大，可能没有画线道，但是看起来像是五六线道这样、嗯、然后就一堆车，他们就像河流一样相安无事。 你说没有，完全没有线， 完全没有线，没有 彼此不会碰到对方， 对，形成一股蒸汽，你知道那个磁力线吗？ 我懂， 他们就依照那个磁力线在流动， 不会相交， 完全不会相交， 好厉害， 非常的厉害， 这跟上班族坐捷运一样啊，就是挤在一起，但是就是也不会碰到对方。 嗯，对， 好厉害哦， 我觉得非常的厉害。好了，那开车所衍生出来的次文化大概就分享到这边了。那我们下一集要聊什么？ 玩游戏好， 游戏的次文化，打牌啦， 各种游戏，打牌、 桌游啦、象棋啦、围棋啦、之类的。 对，所有要动脑的，不用动脑的， 桌上运动，桌上活动。 嗯， 好了，那这一集就到这边跟大家说再见啦。 我们要10月份再见了。 嗯，拜拜， 拜拜， 再见， 拜拜。